Mulligan and Stark Sands, 500 miles. 点歌的同学说，在远方，在黑夜，以歌想家。 If you miss the train I'm on. AM927000赫，生而不同。 春天骑单车，草绿了；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； 秋天牵着手，叶子黄了； 冬天挑灯夜读，操场白茫茫的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； 时光荏苒，无怨无悔。 982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北京大学广播台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点歌节目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徐志摩的《雪花的快乐》，点歌的同学说送给丽蔻小姐姐，祝你今年129再创辉煌。 Yeah.

thinking, probably mindless dreaming.